锵锵三人行，首先报告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昨晚英德大战的主裁判拉里昂达被英国球迷枪杀，这个消息来自中国互联网，所以不可信。 太不可信了，太不可信了。你知道昨天英格兰球迷是怎么样？ 嗯， 我特别今天早上去看英格兰球迷反应啊，看 BBC， 看这个卫报、每日电子邮报，他们全部都说到英格兰昨天在现场南非那个主场里面啊，就输球之后大家是很冷静的，很失望，虽然很失望，但很冷静的离开， 感觉是中国球迷想打死他。 没错，我看到我反而看到互联网是中国的媒体啊， 嗯， 特把这个误判啊当回事儿，英国也当回事儿，但是英国呢，大部分都是主要是指责这个球队烂。 咱们这个生怕这个很多网友，我看现在就是恨自己不懂英文呢，不能去忽悠英国足球流氓，中国人觉得要出手，哎，这个东西足。球啊，当裁判呢，真是玩命的干活。我查了一下足球史，不是没有先例的。1989年，我跟你说，有一个哥伦比亚的一个巡边员刚下计程车，几个人拿着乌兹冲锋枪将他射杀。然后足球史上还出现过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裁判把一个球员红牌罚下，最后的结果是他在场上被群殴致死。这个家伙， 除了这些极端事件以外，你刚才讲的这个分别啊，真的很有意思。就为什么英国人可以接受这个游戏规则？因为这个游戏规则他们创造的，他们也没有极大的抗，而且最后他们分数输得很大，所以也接受了这个失败的情绪。可是中国网上也好，电视评论也好，为什么？就是我原来讲过的，中国人看这个世界杯是世界观的，现在这个世界观到了不是各国风采的，不是什么支持亚非造反史，认同欧美强权中，现在是到了对这个游戏就没天理啊。我收到的短信就是说这世界没天理啊，就是说这么一个象征性的比赛，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中国人看到了一个他们经常看到的现象，就是说一个事实，执法者认为它不是事实，它就不是事实。 对，所以 这一点使很多人热血沸腾到最后这个程度。 你看中国怎么聊呢？我看郑渊洁那个微博，他沉痛发出沉痛的感慨是：我们的法院有多少这样的误判呢？ 而且我还注意到，就是我们中国有很多啊，让我很惊讶是什么？很多很专业的大牌的球评家，看到这两昨天晚上两个误判之后啊，马上推出一个结论，就里面肯定有阴谋。就你其实你没有什么事实根据，你怎么就能说这是个阴谋呢？你反过来，我看到英国今天早上的报纸啊，我看了几个报纸的评论什么，他们呢就通常标榜一点什么，就是说因为在英国媒体里面或者英国这方面啊，最指责裁判的是谁呢？就是卡佩罗本人。卡佩罗就老说是裁判害了他们输球，但是英国媒体呢就批评卡佩罗说你还在赖裁判。就是你自己带的对烂。 咱们中国多爱聊政治啊！你看这个英德大战呢，英德大战，中国球迷编的这个段子都是政治，说是赛前临开场，卡佩罗对那个勒夫嘛，这个德国的这个主教练，卡佩罗跟勒夫说，根据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规律，你们德国队啊开始占上风，但是最后呢是我们英国取胜。然后勒夫呲眉一笑说，对，只要美国还在，这个 中国 这战局是。 我自己的感受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这个时候发现我是中国人了。我对英国的整个这套世界的游戏规则我越产生怀疑啊！我自己判断，我觉得足球是最后一种不民主的运动。至于为什么一个民主的世界越来越走向民主的世界还那么热爱一个不民主的运动，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可以讨论。我们单看球场上出现什么事情哈，什么人都不可以犯错，执法者可以犯错。对不对？对于任何执法者的错误，你越抗议越加重惩罚， 而且 而他的错的后果是不能改变的。对执法者的惩罚只有在他下台以后，就比赛结束以后，他将来这个裁判也大概也就完了，但是结果是没法改变的。第四，建立在一个前提，假定执法者是真心的，是不受贿的，他的错误只是一时的误，就是一直是说他不是罪，他是误。整个这套游戏规则，你想想现实生活当中有谁有这个权利说你们谁的错我都可以纠正，但是我的错没人可以纠正？你想想有谁可以做？就是皇帝。所以整个这个足球的规则是一个皇权的游戏， 不是不是，我 你觉得不太？你说看， 怪不得昨天我感觉英德大战，我给朋友发信息，我说我的感觉的气氛是帝国之战的。嗯， 只有皇帝有这个权 利，因为一百多年前他们两个国家真的曾经动用部队在这个球场的范围内打仗。 哎呦， 那是布冯战争嘛，那是布冯战争嘛，在南非抢殖民帝国地盘。 你还别老说中国人什么爱国愤青什么的，我就发现他这个事儿啊。国际上的人对于英国和德国这个政治意涵一定是有的。你看这个，今天我看一个人，就是你看赛前啊，两个队唱国歌的时候，大家的那个感觉，有一个微博的博主就说在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有这个神事啊，就神的启示。他说我一生从来没有对未来看得如此清晰，这个神事就是英格兰必然取胜。我觉得博彩公司比较欢迎这种人，但是我跟你讲，当时我也有一个神事，真的看两队，本来我不懂球的嘛，但是我这一下我就觉得德国能赢，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开始这个镜头从天上照过来啊，那个体育场的阴影啊，把那个草坪弄的那个绿色呀，弄得有点那个暗绿，你知道吗？我一看，这不就是德军军装的那种橄榄绿那种颜色吗？ 你这个很有南美球迷的范儿，这个特别 你这个是按球评的说法，就你这个很有想法，你这个球评很有想法。 总之，美国有个电影叫什么 Independence Day， 什么独立日，今天被中国球迷们命名为裁判日。我们可以看看，你看中国球迷命今天的主题，他们的这个说法中间还加个逗号，叫裁判日。日耳曼终于日了，日不落。然后你再看下面，哎，这是说要这样可以算没进。你再看下边，鲁尼跟这个裁判讲说， 你长眼睛了吗？ 长眼睛了吗？眼睛干嘛使的？你再看下边，小贝在场边基本上是英格兰吉祥物嘛。小贝你看啊，那个主裁右后边那位啊，他的表情直在那画十字，你知道吗？实际主要是他看的。然后你再往下看，哎，这个徐老师，上海网友的这个解读，徐老师给讲讲上海话。 那个裁判说能虚无啊，能虚，你虚无啊，你虚无啊，就是我不知道他怎么样。 小贝 这个大概原来讲的是进了那么多距离你还看不见吗？可他把它翻译成更衣室里有这么长的一把刀，等一下杀掉你。 哎，咱们看看下一张。 祝他懂。 你瞧，这个中国网友说，猪他们都看得见，你 这不是对人类理性、人类智慧的一大侮辱吗？我觉得 不是，我觉得这个你刚说这个规则啊，我觉得这个足球的运动恰巧反映出两个矛盾，不是皇权，而是一方面这个足球它英国人发明的时候啊，他们特别尊重游戏规则，第二就是它的保守。这两者会矛盾的，什么意思呢？游戏规则是什么意思？就是英国人呢，他们制定这个法治文化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球赛一开始规矩全是英国人搞出来的吧，他们就严格的规定，任何场上大家争吵，最后判决的就是裁判。 对， 你无论如何要尊重他。 嗯哼， 你最后被他影响，他误判，你还是得尊重他。就等于法官也会错误，但是你要尊重他。但是不是不能改呢？不是，你可以改， 但事后才 改。你事后改。判完之后，事后比如说你更改游戏规则或怎么样，这是可以改， 但是现场的结果是不能改。 对，没错。但是啊，这里就看到他保守的地方。这保守在什么地方？我发现大家都在骂这个 FIFA 啊，国际足协嘛， 非法世界杯，他们 对 非法 对说这个布拉德嘛。但其实啊，真正能够决定球赛规则要不要改，比如说装不装鹰眼的，并不是 FIFA 本身，而是另一个机构。那个机构呢叫 IFAB，International Football Association Board IFAB， 听看 FBI。 对，你知道这个组织是干嘛吗？所有你要加一个新的规定，你要装新设备什么，都要经过这个组织决定。这个组织呢是八个成员来决定，四个是 FIFA 代表的 啊， 另外四个你知道是谁吗？英格兰、苏格兰、北爱尔兰还有威尔士。 哦，这是发源地的感觉哈。 对，就是因为足球是他们发明的。那所以说你要看 这是最保守的一种状态。 这说明什么？因果报应啊！制定规则者必死于规则之下。 这规矩是你们有问题的。 但是你知道，它背后是有哲学基础的。 嗯。 它的哲学基础，因果理论叫赫布斯嘛。 嗯。 它就是说，人类呢，它有两个理论，它就说人类呢一定会互相残杀。人类要最大的 哎， 要自然状态，要最大限度的争取自己的利益。 嗯， 因此呢，我们大家要牺牲这个争夺的权利，要交给这个 kingdomship， 就是交给王权。 嗯， 因为如果没有王权呢，我们谁都走不出这个房子，我们大家都争。你看足球的整个游戏规则，就是它假定是争夺的，你死我活的，但是大家都把权利约定了。交给这个执法者， 嗯， 这个其实就是说是对咱们来说，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王权。但是过去他有一个假定，就是说，第一，这个裁判是内圣外王，他非常纯洁，他不贪污。第二 了，你现在我给你插一句，最网友一人肉搜索呀，这个拉里昂达呀，曾经被乌拉圭裁定吹黑哨，不准参加韩日世界杯，曾经一场比赛。罚了六个红牌， 对， 六个人罚下， 他出名。 所以我们不讲这个个人呢、就讲他游戏规则制定的时候，他是这样假定的。就像我们一直假定皇帝是好的，但是过去是事情看不清楚，现在是有电视直播，现在的事情是等于昨天这个球就等于美国打伊拉克， 全世界看得见， 就你这个误判，但是结果呢，那么多人命就死在这里，但是没有办法来纠正。为什么足球还不纠正呢？我自己觉得足球现在变成了一个最不民主的运动， 而且啊，还有一个运气的问题。我觉得我的朋友冯新成也说的对，就说这个英格兰呐，红衣服没穿好啊，穿了红衣服就是中国队啊， 风水大师。 而且那个什么兰帕德，他们说兰帕德不能对德国，他的名字啊，他怕德呀，他怕。咱们记下广告，时间有限啊，下一趴咱们上天补时两分钟，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要不说人家赌球呢，我跟你讲，英德战之后，著名博彩公司威廉希尔宣布下注兰帕德进球的那个，我们照样赔付。虽然我们会付出六位数的损失，但是我们坚持认为兰帕德那个球，哎，这比国际足联合法性强。 而且这个博彩公司有骨气啊，是不是爱国？ 我跟你讲，当时啊，各个决策的反应，你们观察到没有？我后来看到了。这个裁判你知道吗，中场休息的时候看了录像，你知道当时他什么反应 ？My God， 他吓傻了！ 天哪， 他吓傻了！ 对， 然后说那个门将那个诺伊尔装的像，就说诺伊尔后来跟记者讲说，我当时离得太近，我没看见。说是赛后 德国人理性精神的一个侮辱。我一直觉得德国人这个守门员整个德国最讲理性了。你妈就看到了自己的球，我在想能不能有个人跑出来自己说这个球是输了，这个人这场球输了，可是他在人类历史上 子东 是个大英雄。而且我在想，德国的那个总理跟英国的首相，坐在两个沙发上看这场球， 对， 到了这种时候，两个人该说，当然政治家也没信没干， 他们说了， 对， 他们没说了， 卡梅伦跟默克尔说了，说那个球。是明显有问题，然后默克尔道歉，然后跟着是卡梅隆再说，但是问题是我们的胜利不是被抢夺走，而我们是真的被击败了。 对，感觉是联合国下的这个裁判，对不对？怪我们， 英国输是没什么好值得同情。我说实在话，整个是德国是赢的， 没错。 但这场球赛赢的是德国，输的是足球，输的是 没这么严重吧？ 就是你看很多人哈，对于足球这个游戏规则，在昨天开始，特别是外行，就是不大看球的人，就觉得这个世界这 充满阴谋啊。 当然了，这个不是，我觉得不是阴谋，就是游戏规则里边的不公平。 我知道，但是我说的是中国人啊，特别容易用阴谋论去理解。 不，另外还有个强权论啊，你他说这个东西没有，就是没有啊。 而且 你说他说一个这个人还活着，你抬进殡仪馆，他说他死了，你就死了。 现在这个非法组织啊，就是这个他不也宣布了嘛？就是说这个尽管出了这样的事儿，但是我们不会对昨天的这个误判呢发表任何评论，而且呢也没准备以后用这个录像技术，甚至那个布拉特讲吧，说这也是足球传统的一部分，大家对于误判的 这种。他这个话，我们用媒体又搞错了。布拉特这个话不是昨天说的，是他几年前就讲了， 是咱们人 去年又找来的。 对， 我们直播就把它植入到变成。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会引发新的讨论。那目前的趋势是， 欧洲的球赛，欧洲的球赛将来会在底线另加一个裁判。 对 对对对， 他专门来负责 这个。 那么欧冠杯明年也会加上去，而且他说全世界跟不跟进那是你们的事情。另外有一个选择呢是challenge 制度，你知道橄榄球， 对， 网球跟 NBA 现在的最后阶段，以前都没有的，以前都是一样，裁判决定一切的。你比方 NBA 也会打到最后这个球算不算犯规，进不进的。现在呢，他们都会有个什么叫 challenge 制度呢？就是说，在我想哈，假如说他推行的话，双方的球队各有一次或两次 challenge 的制度，他可以 challenge 就挑战了， 嗯， 就是你判完了，我可以提出，然后裁判当场去复看那个录像。也可以把这个挑战限定在非常死，比方点球、红牌跟进球胜负这种最关键的时候。 嗯， 如果你用错了，扣掉换人次数，像那个美橄榄球就是这样，它有暂停次数。 嗯， 你用错了，比方你挑战你输了，你的暂停次数就没了。网球现在也是这样，因为最后哈也有可能你的challenge就用完了，人家判错了，你还是输，还是服从游戏规则，还是英国人这套，但是至少。给老百姓对王权有一点点表示异议的权利吧。 哎，我说这应该推举这个徐老师加入这个非法组织了。我觉得这个，而且我觉得啊，像他说的那个，你知道还有一场呢，就昨天就是今天2:30， 阿根廷那个越位， 阿根廷那个越位，你知道那个越位啊，就反映其实我当时我的自由心证啊，我感觉啊，当时这个边裁就后悔了。他知道错了，但是你知道当时发生了混乱的情况，一帮人挤上去了， 他有机会纠正的。 不，但是我跟你讲，我觉得我有时候觉得我心思跟电似的，我就知道他裁判在想什么，你知道吗？他觉得有点问题了，他有点后悔，但是当时这个人一乱呢，他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就我要不要改，你知道他要改的话呀，他又怕这执法什么严肃性嘛，说我这要改了，接下来要是再进一球，这帮人又冲我弄，你知道吗？这人呢，在当时那一瞬间呢，最后他做出了一个判决，错了就错了。 我觉得改，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时间太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讲什么王权皇权的，你刚才讲卡梅伦和默克尔在看对吧，你在看还有谁在看， 嗯， 咱们这个胡锦涛主席在这个 G20 峰会上不讲话了吗，这人也在，这抽空一定要看，还旁边问人我该支持哪个队，这不大懂足球的啊，哎，这是一个帅哥。咱们再看下一个，昨天呢我在场上看台上，哎，看见我说这美眉怎么这么漂亮，今天我才知道穆勒的情儿，也不知道是老婆还是什么情人，闹不清了，哎呦，所以穆勒他们说爆发了嘛，有这样的这个美眉啊，那谁能不爆发？ 那英格兰怎么办？英格兰一帮球星， 泰 哪个不是美眉啊？ 不过泰利前一段劣迹重重，所以这也活该，我不去讲他。 对，我就觉得你在，我是说，我一开始英格兰挺冤的，对吧？但是整场看下来， 其实并不冤。 我又觉得英格兰，你 这连英格兰媒体都说他们不冤， 英格兰这个不冤。虽然因为我们平常一直看英超，对这些人多多少少宣传有点好感，但是实际上足球来讲一点不冤。接下来德国碰阿根廷，谁输谁在冤的，那个是个提前的。最后冠军基本上谁赢了就有可能问题， 有可能 啊。但是我在讲的还不是在讲足球，我还是耿耿于怀的这个游戏规则。 嗯， 我觉得游戏规则越不改的话，裁判很苦啊。 当然， 因为现在裁判没办法改正自己的错误啊。 对， 我们设身处地站在那个乌拉圭人的，我们如果说他不是收钱吹黑哨的话， 嗯， 他只是一个偶然的错误啊。他中场他也急死，他将来也完了。你说将来还有什么好球赛会让他执政？ 这就 像一个执政的人，他因为一个错误，他将来也完蛋。你如果有一个 challenge 推迟几分钟，90分钟球赛牺牲他的可观性，变成100分钟，可大大增强他的公正性。 不过那个东西啊，其实还是不是主裁的责任，是边裁责任。 嗯， 因为看球有没有进，还有看有没有越位啊，这是边裁在决定的。 我跟你讲，我就 而且呢。你刚刚说的那个 IR 啊，就 instant replay， 这是在全世界几乎所有别的运动在用的东西，就是即时重放。那足球呢，其实现在要解决问题三个方法，一个即时重放，一个加底线裁判，一个呢就是用鹰眼。那现在呢三个东西呢 FIFA 呢这个他的在那个刚才我说的组的四个代表都坚持反对。 为什么？理由很好玩的，就像你刚才讲，布拉德当年说那句话什么意思？说他认为啊，足球里面因为裁判的人为错误带来的争议本身也是一种乐趣。 对， 就比如说这样子，我们就能够说好几天了。 没错，我讲这个乐趣啊，这个就我看这个央视的这个解说呀，还夸央视解说很 太好了， 很有耐心，逮谁夸谁。那天我刚听央视解说就讲说，哎呀，这个判罚是如此的精确，我怀疑边裁是不是戴了显微镜。我昨天晚上一看，我说这老花镜吧，显微镜，他不可能看。 我每次听到人家重复这句话说错判是足球的一部分，我就想起了政治家错误是我们生活中的历史的一部分， 或者我们现在讲法官有判了冤案，就是 法官冤案 也是 法政制度的一部分，你能这么容忍下去吗？如果我们最后 当然不能，所以我觉得他最好啊，还是加底线裁判，因为这是成本最低最可行的方法。 而且我跟你说，不光是你说的只是这一个进球问题，这次这个高速慢速镜头出来啊，我这个不懂球的人我都看乱了，你知道吗？每一场比赛这一脚踩在脚腕子上就没事，那场比赛踩在脚腕子上就一黄牌，你知道吗？他都不统一啊，他不光是这一个问题啊。 设定这个游戏规则的时候，如果世界上什么地方，非洲什么地方发生一个骚乱的时候，我们收到的电报，那个地方的当权者就说红的打了黑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支持黑的。现在的世界是什么回事啊？我们在电视画面上看到这个首领说红的打了黑的，可是这个旁边的电视画面黑的在打红的。 没错， 但我觉得你搞错了。 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候，你还能容忍这样的一个？ 你搞错了什么东西？你就好像说的裁判都是英国人士的，不是这样。英国人制定这个规则，这个裁判是任何人都可以去当的。 对， 我跟英国不英国是无关的。 我的意思是说，不是裁判的问题，是规则的问题。 但是裁判具有这样的一个主导权，我觉得是无可非议。我们现在想的是怎么样去修正它，不是去 取代裁判。就是给他有改，这当然 对。比如说像我回到刚才你讲那个问题啊，你说每一场的判罚标准不一样，这不是大问题。 对， 这不是大问题。为什么？一个裁判。